啊，我无常道了，无常好平常嘛，你都知道无常咯，你怕乜嘢？怕太尊？我唔系怕无常，无常咧就死啊！但我死了就做人，我都还可以受行。谁不知我死了之后唔系做人啊？我随业受报，堕落做猪啊！啊，怕我太尊，我唔想做猪啊！而且做啲个字咧，又唔系干净嘅字啊，做嗰个生赖嗰个字噶喎。啊，阿太尊，你教我啦，哦，你唔想做生赖字啊？好，我教你咧，你皈依三宝啦，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你一味皈依啊，你七日头你就死，你不妨皈依三宝七日啦。啊，呢、这个天子开完间向到释迦牟尼佛咁样嚟教导佢。佢哋一味皈法、皈法、皈僧，哦，念得七日，念得七日啦，咁样啊。后来嗰、那个字咧，生赖字就出晒，出晒啊，锤锤抛，锤锤抛，打烂呢个放架，呢、这个字人一碰就将呢个生赖字打死咗，打死咗佢就唔做字啦。啊，佢呢个字一晒就还咗。咁样咧，佢皈法、皈法、皈僧咧，佢就跑到呢个长者嗰个家中咧嚟投胎，做长者的儿子。长者又唔在教喎，长者个妇人咧就将呢个小孩子一生出嚟堕地，一堕地佢就识会合掌皈法、皈法、皈僧。哦，旁边啲人听到佢讲话咧，个个都惊到就走啦。咁样咧，有啲人话。呢、这个妖怪都唔定啊，不如打死佢啦咁啊！嗰、那个妇人啊，唔好啊，张姐未曾有儿子啊，翻嚟问下佢啊，然后先取字啦咁啊！过两日呢个张姐翻嚟，嗰、那个妇人对佢讲：，话你个仔啊，一出世就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哦！我啲人话唔吉祥，咪话佢妖怪嚟，一出世就讲话。呢个张姐话：唔系啊，呢个有福嘅人啊！我哋平常啲人啊，幾十歲都唔識去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佢一出世就識去皈依啦。呢個係有福啲人咧，好好地同我養大佢。哦，呢、这個小孩子咧就養大咗，養大咗，養到四五歲啲時候咧，就係、是、呢個文孝嗰時咧，就馬來沙。馬來沙咧，馬來沙就舍利弗咧就嚟乞食，呢、这個小孩子咧就講嘅。做人做人，你知唔知道我系边个啊？话我唔知啊。在天上啊，土地天嗰个生赖做生赖天，做生赖字嗰个天子嘛，咁就我。哦，而家你做得张姐嘅儿子啊，恭喜你个。啊，张姐，我想请佛供五百罗汉到我家中嚟食斋，你答应啦。啊，舍利弗能压佢个头。啊！明日呢，佢就叫个老豆，叫个老母，全家人总动员，做啲靓嘅斋菜，靓嘅饭，咁样咧就往百时到啦，到奇门精舍，咁咪释迦牟尼佛咧供埋五百罗汉咧到佢家中咧，咁样嚟应供，啊食一餐饱嘅，食完之后咧，大尊在佢家中说法咧，呢、这个小孩子。得见道迹，全家烟尘离家，得翻安静，个个都证明虽何凡过。嗱，呢啲嘅就系五岁上现，有的会堕落做猪，有的会堕落做鬼，有的会堕落做入地狱，系嘛？咁样，但呢个时候边个人救得你呢？唯有靠三宝力，佛宝、法宝、藏宝。啊！谁不知地藏王菩萨就赞宝咧？嗰阵时啊，有代以恶道智者，二是天人，天上嗰个人啊，日男天子，日男就讲天子，日女就讲啊天女。当现上时，当呢个五岁上现嗰阵时咧，七日佢就命中啦。嗰阵时啊，佢在嗰七日之中咧。佢可以自己嚟救自己先能救自己，俾佢见到地藏菩萨嘅形象啊！见到地藏菩萨嘅恭敬啊，礼拜啊，系啦。 一恭敬礼拜向四藏菩萨的愿力，用来这个功德力啊，他这个恶道之罪的罪孽啊，默问地藏菩萨名啊，或者这个文多这样见不到喔、啊、很多人都见不到地藏菩萨啊，但是那个名可以问到嘛，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地藏王菩萨咪文明咯，是吧，南无地藏王菩萨文明啊，文明啊，见像啊，如果见地藏菩萨的像呢，平常的人就朝九华山啊见地藏菩萨像，但我们文明啊不是一定要到九华嘛，文明处处都要文明，那默问地藏菩萨名，一见一来见到地藏菩萨的像，问到地藏菩萨的名呢，南无地藏王菩萨，见一见来拜拜，见即观也，你观一观地藏菩萨的像啊，戴呢个皮龙帽啊，搭呢个袈裟啊，右手打呢个色像啊，左手打呢个明珠啊，明珠照出天堂路，禁色紧害地狱门啊，地藏菩萨的像呢，系个罗汉像嚟啊，所以一见一礼，一见一礼就有功德啊，功德能灭罪啊，呢个系无漏功德。赞报嘛，十宝八宝赞报就无漏功德，无漏功德能灭呢个天上有漏嗰个罪啊，能灭有漏嗰个罪，所以事至天人，转生天福。地藏菩萨无漏功德，能灭罪，又能够得福咧。无漏功德灭罪生福，生福灭罪嘛。所以这个罪灭不会堕落恶道，天上天福还有就天上来享福，天福增加了，当然又出世了，不是出世，即是这个福来增加这个福、啊、加天上的福，加天上的寿，天上天福，天上天福啊，天福一增加五岁上就不见了，头上那个化又新鲜了，阿佛大又不会流汗了，啊，这个本座又换你座了，啊，天女又返嚟，叫做天女又返嚟，衣裳又不会蒙教了，啊，咁样咪天上天福，寿大快乐，嗰阵时咧，自己觉得好大快乐，明德道三恶道，咁样，你今日能够见地藏菩萨像，闻地藏菩萨嘅名，你八色虔中中下。菩萨那个善根呢，这个善根的种子就在这个心中啊，会萌芽的，会增长的，一增长令你啊这个福慧都增加的，这个善根一增长能够令你止恶的，能够令你修善的，能够令你啊我名叫舍邪避正的，永远不会造罪的，永不堕三恶道，何方见闻菩萨以之向法，何方啊见菩萨的形，闻菩萨的名，一见一礼以外比以菩萨，闻日日用这个向法的名来来供养，衣服用这个袈裟来供养，饮食早晨晚中午奉献饮食供养，宝贝，你有咩宝啊？金银琉璃请佢玩咯。你呢个宝贝自己唔好玩，将佢嚟供养菩萨。嗱，宝贝供养，应乐，应乐你唔好抬到身上。你将你嗰个应乐嘅嚟奉献俾地藏菩萨。啊，布施供养，供养咧啊，所获嘅功德福利。无量无边，系咪你所获嘅功德？系咪人天嘅福利啊？无量无边咁多，福气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自世界中六道嘅众生临命终时，得闻地藏菩萨名，一乘力以近者，是指众生永不离三恶道。上嚟讲到天人。讲到天人呢，地藏菩萨当然都到天上来利益天人，但是除了天人以外啊，又讲下其余呢，天道以外有人道、阿修罗道、 畜生饿鬼地狱道嘛，所以讲啊，讲六道啦。复次，观世音，若未来现在至世界中，六道众生，天道有三种天啊，六界天呢就六层啊，色界天啊十九层啊，无色界天啊四层啊。哦，这个六道天道呢都有二十八天啊，二十八天呢都无地藏之因嘛。今日除了天道讲人道，人呢又有众国人、外国人啊，还有遍地的人，还有中原的人啊。啊，人道又讲人道，讲人道呢又讲这个阿修罗，阿修罗就讲打讲杀的。阿修罗有些字就大开，有些字就空中，有些字就散上，大开大开的声音好大嘅就阿修罗嗌起嚟嘅。嗱，阿修罗或者鬼啊，鬼又好到中啊，或者畜生，畜生多咧，那开开了啲二几多啦，散上嗰啲鸟啊，唔同嘅，或者大屿山啊，有嗰啲长尾嗰个池界，嗰个鸟咧。嗱，咁啊，鬼道、畜生道、地狱，地狱又唔系一种咧，地狱有十八层地狱嘅，有大地狱嘅，有中等地狱，有下等地狱嘅，最轻就下等地狱，最重嘅就十八层地狱嘅。咁啊，原是六道众生临命中的时候，得闻地藏菩萨名。临命中呢，人呢、这个心就转事急，临命中好急的啊，临命中的时候那个事情就好急，这个心就转一事急心转，那阵时俾佢念一声地藏王菩萨名号啊，胜过你平日马马虎虎悠悠闲闲念一百句一千句都唔夹佢临命中念一句。临命中啊，临死嗰阵时，嗰、那个心啊猛利噶嘛，所以鸟字正死，其名也哀啊。点解平常佢个声音唔悲哀啊？临死的时候，佢就知道啦，其名也哀。人字正中，其言也善啊。人临死的时候，嗰、那个善心啊发出嚟啦，啊，其言啊也善。那个善心唔杀出嚟，佢点样会帮个善嘛？所以临命中的时候，嗰、那个心啊，善心猛利嗰个心，以呢个猛利嗰个善心啊，得闻地藏菩萨嘅名号，种下菩萨嗰个善根，种在呢个清净心、猛利嗰个心、纯善嗰个心中，这个善根就种得好啦，那个田又种得好啦。啊！八色清净之田，种下地藏菩萨名号嗰个善根，一胜力依根唔识多，一胜嘅力呢、这个临命众人嘅依根呢，佢就将地藏菩萨嗰个名号啊，就种咗落去啦。一种命中哦，来生唔论佢做人上天做鬼，佢都记得地藏菩萨嘅名号啊！一种命中啊！临命中啊，再唔会忘记噶嘛？俾佢念多地藏菩萨名号咧，一念永念，一种命中，时至终生，永不力怕剥度。佢有咗地藏菩萨嘅名号，就八色田中咯。啊，咁样咧，佢就从今日起乃至到未来界，佢都像地藏菩萨善根名号嘅种子，佢永远咧唔会力怕剥度。何况临命中人，何况临命中的人呢？父母是他坚守为这个儿女啊，父母啊好为儿女啊，啊，一个父母见到儿女命中呢，他就好舍啊，咩都舍得。父母坚守将是命中人，将这个亡者临死这个人啊，那个舍得是他的财产。将佢个财产，将呢个财物，将佢个宝贝，将佢衣服，咁样嚟变卖，卖咗嗰啲钱呢，收账，收咩账？收地藏菩萨嘅形象，用铜嚟收，用铁嚟支， 用个铁叉来踢，用泥巴来收，收在外面挖呢，挖的颜色啊，呢、这个挖呢，而家唔使挖啦，我做得普金箔呢，你唔挖呢，挖呢，咁样就挖出嗰个种彩色嘅地状，或者用金箔来铺，用金箔来代表来挖啦，收成之后就挖，咁样用金箔来搏。地藏形象，或使病人未中之时，或使呢个病人啊，个命未中嗰阵时咧，佢趁眼见到，趁眼见到啦，佢都未曾命中就中啦，但未曾中，嗰只眼咧还能识啦，趁眼见到，趁耳啊闻到，眼见啊耳闻啊，眼耳就见闻，知道啊，知道我的父母。我的兄弟，我的姐妹，将自己的财产家宅豪盖单离其自身，是为我来扫这个地藏像啊，或用这个金箔来铺这个地藏像啊。自人若是业报合受重病者，假如这个人呢，这个业报未曾飞，合受重病者成之扫像的功德，扫地藏像，扫地藏像的功德沉积垂灭，这个病就好了啊。所以重病的人啊，种地藏经，扫地藏像啊，他是病啊，他未曾死啊，后面这个病即时好了，沉积垂灭。寿命暂时病啊去了，他的寿命啊不够到加寿命，裸寿命，高寿命啊，他的寿命是增加，有些增加十年，增加二十年，寿命是增益。是人若是业报命尽，假如这个人呢临定众的时候，他那个业呢咁肃然已尽肃业已又尽就化然已毕，肃业已尽，肃然已尽，那个命就尽了，是不是应有一切罪障业障，合作恶罪者成施功德，命中至孝，即上人天，受性妙乐。那么这个人呢，就不是讲病重，是讲他的命的爱尽了。是人业报命尽，应有一切来生来世，死了至孝那个罪，死了至孝那个业，死了至孝那个障，死了至孝那个罪障业障合，应该到这个地狱恶鬼畜生恶罪者成师，阿弥陀见熟的共他扫地藏像，阿弥陀这个功德呢命中之孝命中之孝呢，阿弥陀不但这个罪障业障消除，即当人天受证妙乐，罪灭就福生，当到人天这个路上受在性微妙之乐，是吧？因为这样他知道自己跟我扫这个地藏菩萨像我们自己有这个地藏菩萨的功德，地藏菩萨扫这个像呢，在人间受人人供养礼拜嘛，人人供养礼拜功德就归你的，一日几多人拜你就有几多功德，一日一千人一万人拜呢，你的功德更大，所以即当人天受性妙乐，一切罪障悉皆消灭。假如我应该死后堕落，做恶鬼，做畜生，入地狱，系咪我扫净嘅功德咧，将一切恶鬼、畜生、地狱嘅罪啊，悉皆消灭，消灭无疑，得人献福。所以临命终的时候，假如唔该死，我哋扫地藏像呢个病就好，增加嘅寿命。若果应该业报命尽啦，嗰阵时咧，转晒就生人天路上受性妙乐，所有地狱恶鬼畜生三恶道嘅罪啊，悉皆消灭。我哋今日讲到此处为止，睇下文章点。